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小种药品正在执行电脑化，不仅公司内部以网络连接，和几个外部研究机构也可以随时交换数据。看样子似乎是从网络入侵的，就是所谓的黑客。 替元不知该如何作答，陷入沉默，这是令他棘手的领域。一成显然也明白了老刑警的心事，嘴角露出了笑容。 不必想得那么难，总之就是通过电话线路在小种药品的电脑上作怪。根据目前的调查，大致已经知道是从哪里入侵的了。帝都大学药学系的电脑是中转站，也就是说，歹徒先侵入帝都大学的系统，再从那里进入小种药品的电脑。只不过要查出是从哪里进入帝都大学系统的，恐怕非常困难。 帝都大学啊， 替元觉得很耳熟，思索了一会儿，想起了他与监员会里的对话。登门去找金枝的女子就是帝都大学附属医院的药剂师。 你说药学系附属医院的药剂师也能使用那里的电脑吗？ 是的，体制上可以。只是小种药品的电脑虽然和外部的研究机构连接，但并不是所有信息都对外公开，系统各处都设有屏障，公司内部机密理应不会外泄，所以歹徒应该是对电脑具有相当知识的人，多半是专家。 电脑专家？ 替元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疙瘩。电脑专家，他心中有一个人选，曾经造访金枝事务所的帝都大学附属医院药剂师，陷害小种一成的神秘黑客。 这只是巧合吗？ 怎么了？ 哦，没事，没什么。 哦，刚才那个电话打断了您，如果可以，麻烦您继续说。 我讲到哪里了？ 动机。您说那多半是他们想法的根源。 啊，没错。 在小种康晴家里，那段时间有如置身一股夏夜的气流中一般。星期六的下午，美嘉一如往常在房间边听音乐边看杂志，床头柜上放着空了的茶杯和装了几块饼干的盘子，那是20分钟前妙子端来的。当时妙子对她说， 美嘉小姐，我待会儿要出门一下，麻烦你看家。 你出去的时候会锁门吧？ 是啊，那是一定的。 那就好，不管谁来我都不应门。 美嘉趴在床上看着杂志。妙子出门之后，宽敞的宅邸里只剩下了美嘉一个人。康晴去打高尔夫了，雪穗去工作了，弟弟优大到祖父家去玩，今晚要在那边过夜。这种情况并不少见，生母去世之后，美嘉就经常被独自留在家里。一开始还觉得寂寞，现在反而觉得一个人更轻松自在，至少总比和雪穗两个人单独相处要好得多。正当她从床上起来准备换 CD 的时候，走廊上传来了电话铃声。她皱起了眉头，如果是朋友打来的，当然很开心，但多半不是。家里一共有3条电话线，一条是康晴专用，一条是雪穗专用，剩下的那一条由全家共用。美嘉要求康晴早点让他拥有自己的专线电话，可康晴就是不肯答应。美嘉走出房间，拿起了挂在走廊墙上的无线电话分机。 喂，小种家。 喂，你好，我是杜鹃快递，请问小种美嘉小姐在吗？ 我就是。 啊，有林川鹏子小姐寄给您的东西，请问现在送过去方便吗？ 听到这几句话，美嘉觉得纳闷，送快递的时候会这样先通知收件人吗？不过他以为这是一种特别系统的配送方式，并没有多想，倒是林川鹏子这个名字勾起了他的好奇。鹏子是他初二时的同学，今年春天因为父亲工作的缘故举家迁往了名古屋。 方便啊？ 那么我现在就送过去。 电话挂断后几分钟，门铃响了。在客厅等候的美嘉拿起对讲机的听筒，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穿着快递公司制服的男子，两手抱着一个水果纸箱大小的箱子。 喂， 您好，我是杜鹃快递。 请进。 美嘉按下了开门钮，这样便可以开启大门旁出入口的锁。美嘉拿着印章来到玄关等待，不一会儿第二道门铃响了。她打开门，抱着纸箱的男子就站在门外。 请问放在哪里？东西挺重的。 那放在这里好了。 美嘉指着玄关大厅的地板。男子入内，将纸箱放在那里。男子戴着眼镜，帽子压得很低。 啊，请盖章。 好。 男子拿出了票据。 请盖在这上面。 哪里啊？ 美嘉向他走近。 这里。 男子也走近美嘉。美嘉正要盖章，票据突然从眼前消失，他正要惊呼，嘴巴却被什么塞住了，好像是布。极度惊愕之下，美嘉吸进了一口气，刹那间意识离他远去。时间感变得很奇怪，耳鸣的厉害，但那也只是有意识的时候。意识像信号极差的收音机，不时中断，全身无法动弹，手脚变得好像不是自己的，分不清是梦还是现实。剧烈的疼痛是唯一确定的感觉。他并没有立刻注意到疼痛来自于身体的中心，因为太过疼痛，全身的感觉似乎都已经麻痹了。男子就在眼前，却看不清他的脸。气息喷在美嘉的身上，她只感到很热。美嘉被强暴了。这其实是美嘉本身的认知，她明白自己的身体正在遭受凌辱，心却仿佛在远观这一幕。更高一层的意识观察着这样的自己，在想，我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呢？另一方面，前所未有的巨大恐惧包围着他，那是一种即将掉落到一个不明深渊的恐惧，不知这场地狱般的磨难将持续到何时的恐惧。风暴是何时离去的，美嘉不知道，也许那时他失去了意识。视力首先慢慢恢复正常，美嘉看到一整排的盆栽，仙人掌盆栽，那是雪穗从大阪娘家带来的。接着听觉恢复，耳朵里听到的不知是何处传来的车辆声还有风声。突然间他意识到这里是户外，他在庭院里，他躺在草地上，他看到了网，那是康琴练高尔夫用的。他撑起上半身，全身疼痛，有割伤，也有撞伤。而身体的中心有一种不属于割伤、撞伤，像是内脏被翻搅之后闷闷重重的疼痛。他意识到空气冰冷，发现自己几乎全裸着，身上虽然穿着衣物，但已经成为了破布。裙子虽然还穿在身上，但不用看也知道内裤被脱掉。 美嘉呆呆地望着远方，天空开始泛红。 美嘉！ 突然传来了一声呼喊。美嘉转头朝发出声音的方向看去，只见雪穗正飞奔而来。美嘉望着这幅景象，完全没有现实感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